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In a bag, I'm useless, but not for long. The future is coming.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D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In a bag, I'm useless, but not for long. The future is coming. 好，大家好，一个礼拜又同大家见一次嘅蓝天雪地。今日咧。非即係人物好齊整嘅，咁一陣大家慢慢出聲就知邊個啦，唔逐個介紹住。但係咧，因為今日咧個主題咧其實好簡單嘅，今日唔係最主要講 NBA 嘅，就係講咧藍天雪地嘅籃球隊咧就成立咗啊！我哋講翻我哋上個禮拜咧，因為第一次即係叫做點講咧節操啊咁啊，打個籃球。 人哋話你啲籃底功夫好勁 啊！係啊，我打籃底咩？一陣我哋成場波會逐分鐘逐分鐘講，咁我節目係唔會講任何 NBA 嘢㗎啦。大家如果想收線，想唔聽啊，就會 stop 啦。其實冇嘅，上個禮拜咧，咁我哋節目真係其實有即係叫開始有啲咧同聽眾嘅互動啦。 係 啊，打波啦， 喐手喐腳啦，開始 喐手喐腳係啦，開始隔手啦，開始咁啊、打波啦，打過一次啦。咁我對面。CK 啊 ，CK 原來你嗰、那個即係喺球場上係咪嗰個花名叫 Crazy K 咧？係咪叫做？ 誒點解你會知嘅？ 我見到你唔知啊邊度寫咗呢個名啊？呢個你嘅朵嚟㗎嘛？ 唔係，即係呢個係大學波衫印嘅名咯。 哦，即係喺、即係如果印花名波衫咧，就會印 Crazy K 啦。 係啦，係啦，係 啊。 咁諗唔到印咩嘛？你諗下。可能大學整波衫你知啦，咁你印幾多個字都係咁多錢嘅，咁不如印多幾個字啦，咁樣好 crazy 咁樣。都唔係，我以前踢波嗰時都係用呢個名嘅咁樣， 都係黐㗎啦，你都係， 係都係癲癲地㗎， 即係啲喪 B 嚟嘅你都 係，係啊，都係同我打過波都知啊。 哇！但係 會咬人嘅喎，咁啊， 唔會。 阿C K 好勁啊 ，C K 睇下，點樣勁法咧？點樣勁法咧？ 成隊波靠佢啊， 係啊， 快攻啊，中距離遠射三分。哎呀，男底乜 三分都有，反 正佢虧師傾咁啊，係咪？係啊， 科大流川楓係嘛？ 咁佢勁啲定係謙勁啲咧？如果 我係科大先導嚟嘅。 哇！ 其實我係睇 仲勁得啦。 其實我係睇唔起流川楓嘅。 哦，仲勁係。 哇！好殘眼， 好囂張喎。 我唔敢出聲啫，梗 係。原來佢就係流川楓傳聞中。 唔係。Wilson 係 短髮版陳流川楓， 係藍天嘅櫻木花道搶籃板超勁， 有啲咁嘅事，我都唔記得咗。 哇！犀利啊， 成功入入藍面都入樽， 知唔知大家知唔知阿櫻木最後咧係識針出噶嘛？咁我哋就係靠阿 Wilson 嗰下針出贏咗波啦。 哇！ 犀利犀利， 不足掛因為上個禮拜就因為我哋落場，所以先落薄啫嘛。因為就 天昏地暗嘅戰 勢，天都冧埋咁滯喎， 有一成冧曬咁滯， 有一成冧曬啊！ 天地動。共用 我哋喺荔枝角打波就已經冧咗嗰邊去到九龍城 有幾多個去咗嗰度 其實唔係上個禮拜因為阿 Dennis 啦 Dennis 成咗啦咁我哋打啦咁其實即係我哋自己圍內叫開始打波啦咁但我見到呢就網上又有反應啦大家都話喂幾時 再埋啊 再埋啊 係啦應該啦 咁其實仲有嘅，咁上個禮拜又仲有臨時咧就銀牌，即係本地籃球啦。咁我哋就送咗兩張飛出去嘅。咁其實我嗰個 post 好犀利，我擺人咧有成五六百人睇過嗰個 post。咁都 OK 咁，有十幾位朋友咧都留言話想攞飛睇啦。咁就同阿 Candy 去咗睇啦，同埋就佢嘅朋友咁就。佢都話好有興趣嚟打波咁樣，咁我話喂，咁而家要睇下 CK 阿隊長頭啦，咁啊， 哇隊長啊，原來 Captain 話你將個波拋俾佢啊， 原來佢都係 C 字，不過 Captain K 啊 Captain K， 我覺得就好奇怪，竟然升咗職嘅， 即係除咗 CK 之外，仲有 Captain K 嘅， 係咯，都係加落去嘅， 係啦，而家就佢即係揾到場地咧，咁我就再喺我哋嘅節目即係會 post 出嚟啦，咁。 一定會同人同大家聽眾打下波嘅， 即加聽人入會啊！而家 係我哋而家個發展要立體啲啊， 好多嘢玩喎，而 家要立體啲。 咪前咪後我哋都揾嘢嚟搞下啦。 係啊，因為搞下你又搞下我哋啦。 鋪定啲嘢嘅咁啊，喂，因為我覺得暑假咧就即球季會完噶嘛， 係 我哋可能就會多啲可以即節目啦，又考完試啊，大家咁樣就想睇到我哋精湛，即我係 精湛演 精湛演出啦。 又即系风云色变 咯，精彩嘅球技， 又停喺空中两秒，而家变咗停喺空中零点二。 咁睇下，如果有篮板王嘅话，听众嘅话咧，就多啲嚟挑战下。 诶，话说嗰日咧，我连 Wilson 咧零点二秒都未见过，可能零点零二秒我都有见过嘅，就系佢临尾 last shot 嗰一下，突然间跳起咗零点零二秒，我见到嗰一个 冇。我唔跳起都咁样，我跳起你仲使打？ 不得了啦！ 系咯，我好彩我同 Wilson 同队啫。 系哇，唔系我未同阿 CK 夹过，即系打下波噶嘛。哇，但系出奇夹呢啲，即系其实 默契啊嘛，呢啲系嘛。 唉，真系 OK 啊，你大家。 你唔系有啲数据讲下咩？头先你话有啲数据要分析下，劲多 MJ 嘅你话。 喺我哋统计下 Wilson 嗰日贡献咗几多先？第一场咧贡献咗四分八嘅篮板之类噶啦。唔系，我哋打廿一分制嘅，咁 Wilson 贡献咗四分八嘅篮板嗰啲，不过两球都好关键嘅上篮啦。 已经好紧要，唔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咧，你铲篮我可以配合到你咧，佢喺侧边数出嚟啦，跟住你 系啦， 一个人开三个 CK， 跟住射分入。 哇，好 crazy 啊！ Crazy， 犀 利 ，Crazy K。 不防不说，其实我都系睇天阿仙道同埋 LeBron James 波大嘅，咁可能 Wilson 咧就睇 Bosh 大嘅，突然间数咗出嚟， 射三分， 唔系嗰球好出， 我点会睇 Bosh 大啊？咪玩嘢啊？ 唔系佢睇后活大嘅， 后活，哇，外线嘅后活， 系唔系？系嗰个以前打啲角色，嗰个叫做咩啊 ？Juwan Howard，Juwan Howard，Juwan Howard。 咁我 so far 未见到 Wilson 展现佢嘅梦幻脚步，但我觉得好有机会见到。 插花咁 系咯。咁但系好彩 Wilson 嗰日救咗我嘅球啦。其实我入到去咧，如果佢唔出现嘅话，我应该系一个 turnover 嚟噶。佢突然间闪咗出嚟，我突然见到佢。 总之啲数据好亮丽啦，佢 梦幻组合。蓝天梦幻组合， 其实大家千祈唔好讲 讲得够 啊！厉害， 今日下次唔需要讲，下次我都要去见识。 其实佢讲完之后就系谂住等人嚟挑机，你哋边个想挑机啊？留 message 我哋。 其实我哋最劲嗰个未出阿萨特。 系啦，我哋其实嗰日喺度等紧帮主出现嘅，点知佢唔出现。 唔系踢波踢到 嚟，好，下次咪出现下咯。 啊，咁啊， 冇嗰日冇办法，嗰日要做嗰啲后期啊，因为录完音就要即刻做，除非你哋真系等埋我啫。如果唔系冇。 我等埋你，不过球场唔等你啫嘛。 球场。等咁冇計啦， 係咪先？咁啊 ，anyway 啦，但係總之即係我覺得就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仲有銀牌嗰場啦，銀牌嗰場咧，其實大家如果有去睇場本地籃球啦，就永倫對福建啦。咁雖則其實都係比較一面倒嘅，咁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咧一啲即係因為呢個永倫嗰邊咧就有一啲即係我覺得差唔多，你可以話可以講得上世界級球員嘅咯噃，因為即係世界級啦， 係啊， Tyler 就其實係以前呢個加拿大隊其實打阿拿船嘅後備嚟㗎嘛， 係啊， 哇， 咁樣佢一個人攞42分咁啊。我如無意外都應該係香港銀牌，起碼銀牌，可能聯賽都有紀錄你一個人得分。 通常我以前睇嗰啲，其實打曬四節都係60多分，佢一個人都40多分咯。 佢孭咗一半分咯， 係咯， 一半分。咁其實幾超班嘅。咁上一次嚇，同埋我哋一齊去睇嘅朋友仔啊 ，Kenny 啊，佢都第一次接觸本地籃球嘅啫。咁佢都覺得喂都幾好睇。哇！雖則呢場波就未必係最好睇一場，咁但係真係你見到一啲叫高手啦。咁如果第日嚟緊就會，即係其實應該4月、5月都開始聯賽㗎啦。咁如果再有啲咁嘅機會啦，或者又揾到啲飛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又嚇咁一齊去睇下啦。好啦，咁呢個節目咧，今節其實完㗎啦。咁其實 總結咗你哋上個禮拜嘅打波 活動係嘛？ 我哋喺 波活動完， 互相吹噓完咧就完啦呢一節。咁啊講翻 咁無良。 講翻 NBA 啦，可以啊，下面可以講翻 NBA 啦。喂，又過咗一個禮拜啊，其實咧個東西岸形勢咧就清晰咗嘅，清晰咗嘅。咁因為東岸咧其實六隊，邁阿密啦、Indiana 啦、多倫多、芝加哥、網隊同埋一個華盛頓、勞斯咧都已經 確定了入季後賽的資格 了。 嗯，西岸就亂少少，而家只係頭四隊啦，聖約翰東尼啦、OKC 啦、呢個 LA Clippers 啦、侯斯頓啦，侯斯頓都係贏埋今日嗰場波，贏咗 OKC， 咁先叫做哦，亦都確定咗入 playoff 嘅。咁而家東岸咧，其實我覺得山貓隊都唔使驚嘅，山貓隊已經 仲有五場揸手， 即係 係遲咗問題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除非你係追華盛頓嘅啫，佢爭兩場。但係同第八、第九嗰啲英隊同埋 New York 咧，都爭成四場半至五場。咁、所以咧，我覺得山貓咧今年亦都可以 做啲淘氣揚眉啦。 係啦，可以趁佢未 件衫可以揚一揚啦，即 係未轉領之前都入多次 playoff 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好大機會咁啊，而家對 Indiana 嘅係會。咁但係講緊第八、第九先啦。第八、第九嘅真係即係又係爭到頭昏眼裂啦。英隊咧對上十五場，其實輸咗輸咗十四場㗎嘛。咁啊。就咁啱今日贏翻場啦，咁但係 New York 咧又係好唔爭氣嘅，就本來其實佢曾經一度已經上翻第八嘅，咁但係你知啦，我都話呢隊海鮮波係啊可以即係無端作客贏 Warriors， 跟住今日輸翻俾巫師咁樣，即係有我專登睇一睇佢哋嘅波咧，其實真係好令你火滾嘅失望嘅。今日其實對波咧係 OK， 但係唔係講個主將啊 ，Anthony 唔 OK 喎，咁但係就話 J.R. Smith 咧著火啊，攞成32分啊，好似係。咁啊，但係對波其實都係啦，都係嗰啲啦嚇。有阿 Wilson 喺度咧，我都覺得係冇乜希望嘅，即係只不過我你估唔到佢之後究竟啲波點，但係佢哋擺明就係想入 playoff 嘅。都係而家買啦，但係你見佢走勢啊，亞特蘭大即英隊啊，係仲衰過佢啊。你輸咗咁多場，咁只不過譬如上個禮拜仲係阿 Cover 傷咗嘅，咁就出翻嚟啦。咁我就想出翻嚟，究竟個作用去到幾緊要咧？咁啊未知嘅。咁但係而家英隊就有優勢嘅，佢而家 打少啲我哋。 因為打少咗兩場啦，就可能就輸少咗嗰兩場啦， 所以就只係爭一場。 頂住先咁樣。 就係咁樣啊，即係咁。呢兩隊就應該會喺東岸差唔多篤定啦，係爭最尾嗰個席位啊！除非你話哇，嗰兩隊一齊，因為剩翻應該係得六場波到嘅啫。因為得翻一個唔夠兩個禮拜啦，個禮拜就完㗎啦。咁啊 ，playoff 嚟㗎啦。好啦，西岸啦，西岸咧就 更加亂啦。 尾嗰四隊都仲係 keep 住亂嘅，由第五位波特蘭啦，就跟住 Golden State。同埋咧就係、是、特拉斯話已經 第七個第七， 但嚇又即係喺，因為其實真係爭一場半場嚇、本來喺個第八、第九邊緣，佢一度跌翻落第九噶嘛，跟住又砰砰聲又上翻第七喎。 哇！好混亂啊！ 好混亂，因為而家嗱波特蘭咁其實咧就第五位啦 ，Golden State 第六位咧爭場半，咁第七位嘅特拉斯咧其實又係爭場半，我同 Golden State。咁第八同埋第九咧，其實係場數一樣嘅，嗰個勝出率就係灰熊同埋呢個 Phoenix Sun， 即係太陽隊啦。咁而家講緊哇，即係第七、第八、第九啦嚇，呢三隊咧爭半場波，就非常之難搞啦。咁 即係唔知會唔會去到最後咧，大八同第九咧戰績係一樣，但係靠嗰啲小分離。 即係 tie breaker 啊！即係邊一個？ 其實就係係啦，灰熊隊有呢個著數㗎。 有呢個著數 嘅， 係 啊，而因為佢哋其實場數勝出係一樣嘅。咁但係咧就係話就靠呢樣嘢啦。飛身係暫時俾人崩咗出去㗎，所以太陽隊咧係要絕對有優勢，起碼有一場 贏多嘅 先有機會嘅。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太陽隊而家個賽程將即係之後嘅賽程會唔會話好打啲咁樣咧？ 其實咧，剩低嗰三隊入面咧，即係灰熊啦、太陽啦同埋牛仔入面咧，最難打係太陽，因為佢嘅客場嘅數，即係個場數會比較多啦。同埋咧，佢最後即係我上個星期同佢講啦，即係上個星期嘅時候咧，佢剩翻十場入面咧，有八場咧季後賽球隊啦。咁啊，再打完之後咧，應該仲有六場。 我覺得就真 係 對於佢嚟講，一來佢對灰熊隊有即係蝕卓在。就算同一個成績，佢都會俾人崩出局啦。咁啊，嚟緊即係對對都眼嘢。 佢唔係 OKC 嘛？一次小牛 即係禮拜一，即係我哋禮拜一時間對 OKC 嚇， 跟住就對新奧爾良嘅同學，跟住咧就下次 跟住特拉斯、灰熊， 哇！ 最尾係先係呢個 Kings 帝王隊。 哦， 除咗帝王隊之外，其餘老實講，你話喂，唐鵝嗰啲係咪二食啊？一啲都唔二食㗎，都咁當你贏埋呢場嚟，嗰四隊唔係講少嘅啩？即係 OKC 而家仲要係爭緊， 嗯， 其實係會爭呢個西岸第一㗎嘛。 嗱， 同馬刺，馬刺其實佢又係打少咗兩場嘅啫。咁變咗佢。其餘喂，鄧艾斯咁， 佢我同你拼過嘅。 去到尾，我覺得鄧艾斯為你梗係你都佢每場，除非你話去到嗰日，佢可能已經 secure 咗話一定入去 playoff 噶啦。但係咧，以佢而家咁樣嘅形勢，爭一場半場，去到嗰一場咧，我覺得我有直覺覺得係鄧艾斯贏埋嗰場咧，就會係入 playoff 噶啦，係啦。咁跟住尾二嗰場仲要對灰熊隊添。即係生死戰嚟嘅呢場係， 咁啊渺茫啲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因為呢幾隊勢力又咁近咧，咁，我覺得太陽隊嘅機會係微啲嘅。 係真係微啦，今次真係。 係微少少嘅，咁但係只不過佢而家有人齊翻，叫做咁我自己睇啊。 但係佢全部都硬嘢嘅時候咧，就真 係佢有啲優點又有啲缺點咯，即係。優點就係佢夠後生，即係去到賽程最尾咧，其實佢都有體力啊，有精神嗰啲。但係缺點就係佢太過後生嗰啲，你諗下 冇乜經驗。 即係灰熊啊、牛仔嗰啲都有啲大佬嚟照住話，即係我呢啲關頭咩風浪我未見過啊，繼續搏落去嗰啲。 你見達拉斯而家， 即係路易斯基 係 啦，上大太嗰啲。 但我覺得最唔好嘅，即係最慘就係，就算飛起身，即係呢個咁嘅成績俾人崩咗出局。佢其實喺東岸係排緊第三啊！如果贏 呢個，呢個真係諷刺。 呢個成績係排緊第三喎，大佬。 係入硬 playoffs 嘅 ，suppose 嚇佢 揀錯咗方位啊嘛，冇辦法啦。 係強隊嚟嘅，而家係最慘喺西岸就係俾人崩咗出去咯。 哦， 係會。咁啊，講一講我上個禮拜啊，其實即係好。即係又唔係好意外地，但我覺得都加速咗嘅，就係 Pisa 已經拱手相讓翻個東岸第一位咧，就俾對面嗰兩個人啦。 唔係，我都未落機，佢就已經翻第一啦。 係咯， 不如你繼續去旅行啦，咁樣。阿 K， 你繼續去旅行啦，佢會好 曬命 咧。 唔係 Wilson 啲預測其實好準嘅，即係同大埔 Lulu 嗰啲咧完全唔同 level。但係佢嗰次啱啱講完之後咧， 我都聽到你講一句啫。 即係節目講完之後，跟住過咗兩日就。翻第一啦， 系啊，咁我把口太臭啦，因为如果系咁样就即系都未使，即系去到咩地步啊？谂住啊，可能会唔会再对热火赢，再赢多场先上去咧？已唔需要等啦，已经系即刻嚟， 无啦啦就俾过嚟啦，真系都唔知咩事。 最大剂就系其实我喺我哋嘅 fan page 都留咗，就话喂唔系喺球场上问题啦，咁你 佢外忧内患嚟。 喂，唔好再讲，即系我虽然就对佢呢个球员有少少偏见，咁但系 都唔系偏见嚟啊！你讲嘅嘢都中肯嘅， 系咯，咁 有数据支持嘅， 有数据支持嘅， 我走你。 系啦，咁佢哋其實最大鑊嘅就係唔係場上邊嘅戰力啦，就係佢哋 locker room 裏邊嘅事件啦，係嘛？ 係啦，咁其實即係證明阿 Rohit 其實真係屬於四肢發達嗰啲咯。你有事你即係走去同出面記者， 佢爆噶嘛又係？ 係佢爆， 即係呢個 係啦。 係我講嘅啫， 即係話哇，仲係有啲即係我亦都我其實想話佢譬如話對波有自私精啊咁樣。 係 啊，咁 即係呢個時候講啦。 佢呢個時候加手外傳，真係佢真係冇腦啊！呢個 已經有外憂，仲要內患埋。 但係佢教練都好奇怪，即係佢話到明咧，話呢啲嘢唔可以出去對於記者。但佢對住記者同。佢啲球員講，佢唔係私底下喺 locker room 同啲球員講。 但係嗰時咪 Hero 已經爆咗出去啦。 佢已經爆咗出去。 咁咪係咯，都收唔翻啦已經。 即係佢只不過佢警告唔好再講啦。 唔好再講啦。 唔好再講啦，大家集中 X 你咁樣。 係啦，集中翻打集中翻打波啦咁樣。咁其實我咁話啊，應該熱火一帆風順啦。跟住今日又唔知點解輸波喎，輸俾木狼隊喎。我好留意啊！你知道我熱火都係球迷嚟 㗎嘛？係啦，即係深層次，表面係撐火箭，其實係深層次係撐熱火， 內心深處咁樣。 係啦，即係好留意。 阿威其實以你同阿 Kit 同阿威咁熟，佢係咪 playoff 之前都唔出咧？其實諗住 再唞多。咦，因為其實而家都已經第一一定係攞啊， 鎖定 兩禮拜係鎖定，咁佢教練都話盡量等佢 keep 翻，係啦 ，keep 翻，即係唔好再俾佢加重。佢嘅受傷啦嚇。 其實我覺得你而家最，我覺得其中一個熱火最 最最隱憂嚟嘅呢個係，即係話話休息啫。其實你見到阿威咧，我覺得即係而家話唞，你見東岸其實以佢而家熱火嘅狀態，其實唔可以，我覺得啦，冇咗嗰個霸氣啦，起碼實力我唔懷疑，但係個霸氣冇咗。 我明。 我記得前兩年佢話可以40-40，跟住投嗰兩彎係好輕鬆噶嘛。係。咁我當而家咁樣打，其實佢唔好彩，我覺得即係。最驚咧就驚呢個紐約上翻去。其實我覺得上如果以第八位嚟講啊，以英隊下唔好話下半季啊，即係啲playoff 唔係 All Star 之後咧嗰個表現咧，大佬係自然係碌落山有速度嚟噶嘛。 係 啊，佢匿喺木桶度碌落去噶啦，已經係有十五場輸14場咁樣碌落去。只不過即係紐約隊係哇，人哋加速碌落去，佢未追到上嚟咁解嘅啫。咁但係就 喂，其實我想講咧，其實熱火其實未必係想好在意嗰個東岸第一嘅，不過就係因為隔離嗰泰迪沃咧， 佢 先推上去，佢唔係諗住爭嘅，其實 諗住自己碌落去啦，點知隔離嗰個碌得仲快， 冇啦，自己試腳添， 係咯，即係你都好難 高速碌 成日我唔知道，其實我睇波啦，譬如聽Peter 啊，佢哋講佢成日都覺得第一即係佢。同樣地講馬刺都係咁話嘅，我哋都唔係諗住爭到第一嘅。 係啊， 咁我就話，如果同第一位個距離係或者係爭10-8，你梗係唔好諗啦。但係你如果講緊我根本係企喺第一位，或者爭咗1.5已經係第一位嚟嘅，我唔相信隊波係真係諗都唔諗咯，即係。算啦，我嗰兩場我哋休息多啲啦，或者隊波休息緊要嘅。咁如果你攞咗個主場優勢，真唔係，我覺得點解 睇遠啲係嘛？ 點解7-4係要有個咁嘅制度先？點解好成績嗰個要有主場多一場先？其實好多時你見到嗰、那個Game Seven 主場嗰隊嘅勝出率係多過 客隊， 一定多下。佢高達係起碼去到70%以上。 係啊。 你如果話俾佢聽嗰個冇用嘅，咁、那個制度就廢㗎啦。即係只不過，大家覺得有實力、有經驗嘅球隊，唔一定靠呢啲，係唔一定。但係我想話，你而家每一隊，尤其西岸添啦，第一、第八啊，我話你嘅距離你都驚。如果譬如你試下對灰熊，你咪唔驚啊？ 驚啊！灰熊最驚喎，西岸裏邊，即係嗰啲首圈嚟講啊， 有跡可尋啊嘛。大佬佢唔係未試過第八位打爆你啊，第一先有上去 打馬刺添， 宿命嘅對決。 乜仲係馬刺先驚？我想話係咪馬刺最驚啲尾嘢？其實就係、是、即係只不過當然以佢而家個班底同埋個實力咧，我係當然係同以前我更加好啦。咁啊，東岸都係嘅。我有少少覺得熱火未必一定係即係覺得。尤其是東岸，純粹睇東岸咧，第一、第二對嚟講冇所謂。我覺得佢哋放眼啊，而家我係佢哋都係放眼喺個 final 嗰度啦。 係啊 係啊。final 對西岸嘅時候，嗰、那個主場緊要啊嘛。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 都爭唔到，你同西岸比。 但而家爭唔到啦。所以你話喂，佢哋第一、第二咧就反而冇乜所謂。仲有啊，係咪邊個廣告話即係可能第一、第二位仲有走線添？ 哦 ，CK 講過啊嘛，佢話可能即係首圈對碰嘅時候，如果第一位同第二位又好似。唔同咁嘅難度上邊嘅對手。 而家譬如咧，我問下熱火球迷啊，你哋想對英隊定係想對紐約啊？ 英隊嚟㗎， 唔係喎，我就會想對紐約喎。 喂，我都想對紐約。 因為其實以我覺得啦嚇，如果你話打得咁沉，去到 pay off 咧，我係要馬咪啲球員係醒。如果佢再打英隊咧，就是、好似舊年對公路咁4-0，係會更沉嘅。咁但係如果對 New York 嘅話，佢哋 攤翻著先。 係啦，起碼攤翻著 先。 係你會醒一醒，即係衰歸兩隊。都差唔多，我哋暫時睇都好似魚腩，但係你起碼嗰邊人哋嗰個 New York 嗰邊個主場都有個氣勢去壓迫緊佢哋咯。 哦， 起碼會即係如果譬如話兩隊嚟講嘅話，你話New York 同大英嘅話，我會揀大英係魚腩多少少嘅個樣係，但係你話如果要真係要自己嘅球員攤翻著嘅話，用 New York 係比較。用英隊會好， 同埋我感覺個人覺得啊，英隊因為其實佢點諗都覺得自己唔會贏到嘅，所以佢哋會打得放啲，佢哋嘅三分可能就會就係輸咗落呢啲地呢啲地方，因為打得放啲嘅人，佢咦佢嗰啲三分可能比平時仲更加準嘅， 同埋驚佢都會再粗野啲啦， 而家仲有 New York， 佢最重要嗰個秘密武器就係佢教練喺度啊嘛。 秘密武器嗰個就贏。 呢啲贏波嘅關鍵 係啊， 贏波嘅關鍵嚟嘅， 亦都係輸波最重要嘅一環。就係個教練啦。係 啊，哇！三角戰術喎，幾勁咧。 係啊， 因為而家嗰個圖就係喂佢哋抽英隊之後咧，其實跟住最大機會其實會係對係咪多倫多同埋華盛頓嗰邊咧？ 公牛同埋籃網咯，如果而家以第一位， 我第一位係當第一位。其實咁話呢兩隊其實 都難啃嗰隊， 所以我想話喂，我係媽咪咧有機會，你話佢想走落去第二位咧，我覺得我都寧願走到第二位。你話公牛同籃網呢兩隊咧，簡直係。籃網就今年黑住佢啦。 係啊， 我其實應該問一問 麥玲玲 佢哋睇下知唔知究竟其實係咪因為有啲因素啦。 麥玲玲呢輪腳痛啊，得閒 問下蘇師傅嗰啲啦。 你問下， 但係對公牛隊，但係佢硬係公牛隊係直情係當熱火仇人嚟噶嘛。 嗯。 又係咁呢兩隊的而且確唔好嘢嘅，但係你話對翻跟住另外嗰條線咧， 速龍 加華盛頓，會唔會好似？即係易食啲咧咁樣咯。 對熱火嚟講，其實係易食啲嘅。 當然我覺得對我冇，其實冇乜人想對網隊或者公牛嘅喺東岸。呢兩隊即係其實係惡霸嚟啊！就好，尤其是網隊黐線啊！好啊，佢自從我 踏入2014年之後， 之後咧， 佢風水轉咗啦。 佢好似排第三㗎，佢嘅成績係成個聯盟喎，唔係講東岸喎。即係我覺得我冇一點睇嘅，但係係成隊波，你阿傑特由最初要用屎橋倒汽水，去到而家一月，跟住啱嗰個月係攞呢個 coach of the month， 神態自若， 係啦，攞咗兩季，而家成個氣勢就出嚟啊，大佬，成個哇好 咪咪噶啦，而家你 係啊，而家 即係遇到任何嘅強隊，我都唔驚你㗎，我都有機會贏你，同之前。倒射汽水嗰、那個，哎呀，你諗辦法要贏， 撞我 兩回事咯，真係 兩回事，即係由最醜嗰頁走到最突然之間，哇，行到一月份 高潮位出現， 嗱呢啲真係竅王咯，真係係咪先？即係無論戰術又好，度竅整咧亦得，係嘛？ 即係佢又夠實用，又戲劇性，係 啦，又戲劇性，冇 真係冇辦法，我俾你激死， 吹佢唔漲， 我俾你激死。咁跟住睇下啦，英隊。New York 嚇、啊，咁今日 即係，但係我會咁講啦。如果你連公牛啊、籃網呢，你都冇信心打得贏嘅話，即係你要走線嘅話，咁你可唔可以人去諗東部決賽啊、總決賽嗰啲？ 佢走唔到去西邊嘅，你 即係唔好諗呢啲咯。如果你係冇信心嘅，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要贏嘅，就係霸翻個第一位翻嚟啦。即係我講都係， 我覺得係。其實我覺得而家會唔會係做翻少少個強勢出嚟，會好啲咧？咁樣 同埋，我覺得一個 point 咧，就係今日點解熱火會輸咧？即係我作為一個專業球迷，我講。我覺得佢今日打得好辛苦，即係好攰。我見到佢加時嘅時候咧，係搶曬蝦嗰啲咧。 講緊對木狼啊，而家呢 場。係啊，講緊對木狼今朝咧，即係打到丟時嘅時候咧，打快攻咧，係竟然係俾人追得翻上個速度咧，可以即係平時見 James 打快攻咧係嗰啲叫咩？難聽啲講，一技絕塵咁啊！ 即係好似你打快攻一樣。 係啦係啦， 噴射機咁樣。 入得口，自己又唔敢講，係啊，係咪先？ 咁但係我今日見到佢即係喺加時賽或者咩，即係兩個雕士入面咧都。能力都爭啲， 同埋今日佢喺加時嗰度喺啲罰球唔中咯，即係兩罰中一呢個都係關鍵。 所以我其實對熱火有我即係 唔係我仍然百分百有信心，但係都有啲保留嘅。 有保留嘅信心咩咧？即係 即係穩陣咯。 哦 ，OK， 咁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哋阿威出嚟。嗰、那個狀態啊，同埋即係整隊波，好在我佢啊呢排有個紅人就係、是、夏士林翻嚟咧，即係好似唔知好似點講咧， 即 胎換骨咁樣啊！佢變翻幾年前嗰個夏士林啊，而家仲要抽一抽水啊！佢話好在點解我哋唔買夏士林走咧？你睇下 Face 咪知咯，佢又賣咗，你賣咗啊 呢個係嘅走。 咁冇辦法，俾人抽到爆啊！呢下即係 Pisa 亦都我喂，其實可唔可以咁啊？我話阿 Danny Green 因為受咗傷嘅，咁你飛過嚟嗰邊同大家傾 打氣 幾句，打下氣。 黐線人真係， 大佬喂，話曬兄弟翻， 佢係西岸 喺東岸嚇，咁我都想喺東西岸對住噶嘛？你話咁， 佢即係佢我就入到嚟搞大啲啦。 唔係入到更衣室，你同我講呢啲啊？ 咁冇喎，咁啊睇下另外西岸就而家 嗰、那個而家個形勢咧都係係咪美國嘅三隊換兩隊啦咁樣，嗯、而係我覺得最難搞咧西岸咧、嗯，其實而家馬刺我而家我剔啦，其實馬刺最如果成比較八隊揀，我覺得個決賽都係 OKC 會對馬刺嘅。係 啊， 但係咧、嗯、馬刺其實原來好驚 OKC。 係啊，今年已經橫掃咗馬刺4-0咁 OKC。 咁啊上個禮拜又窒咗佢啦。 係啊， 即本來諗住試下再，當然佢唔係放上眼內，但係只不過佢每場都會想贏啩、嗯，即係20年勝就俾佢終止咗。 今次阿布波域治佢而家知道咗。佢而家打個位打一號位嘛，即係佢 hold 住 Parker 個位嚟到打嘛，佢放啊 Westbrook 同埋 Reggie Jackson 上去嚟到夾佢啊嘛，咁咪搶乾咗阿 Parker 咯而家。 即係嗰場幫阿 Parker 其實就見到打 坐多我打咯，嗰場 攞咗10分啫喎。 係 其實應該講話 OKC 咧係已經有一個方咧係可以克制到係馬刺咯，應該係。因為你睇得到咧，每一場都咁樣打咧，佢唔係真係。佢求即係唔係話好彩贏你喎，佢真係有個方去搞你喎，真係、嗯、即係可能佢係之前就係輸過俾你，跟住佢就啊諗下方法可以度條橋出嚟啊就下 制衡你 個係啦制衡 我又反而唔係咁睇，我覺得馬刺個教練係。對 OKC 嗰場我係唔理你，有你哋自己自由發揮。我根本我有個辦法係我唔 即係你想佢留一手殺手鐧喺度， 我睇下你 我就打爆你咁樣。 係，我覺得佢哋你覺得咁樣係啊，我覺得普高 不過你都可能有咁有道理㗎，因為佢嗰場咧都係馬刺都係後備打得多過正選好多。 唔係因為佢什麼即係佢又唔係快起次唔出嚟。 大家都有呢個講法，但係其實燈管今年。嗰、那個成隊馬刺嘅打法就係咁，佢已經其實講咩馬刺，你講咗三巨頭啊嘅，咪邊個球員都、其實已經係一個精神上嘅一個即係領袖啦。譬如你話阿贊比利加敦勤加帕塔，其實三個我想話佢都係出20多分鐘嘅啫。佢啱尤其是呢個月啦、打得好順嘅呢個月啦。個因為我今日譬如聽。呢、這個Now 佢嚟講，哇！佢話阿波貝治對於佢嘅上陣時間，實在係控制得好好啦。我想控制佢出入入咧就好容易，但係我覺得波貝治最犀利嘅就係將佢個 bench 變咗隊正選，佢變咗佢將一隊馬刺變咗兩隊馬刺，係最強係呢樣嘢。就算我 Dior 啊，譬如阿 Mills 啊嗰啲咧，喂上曬身嘅喎，直情係咁，譬如阿 Spina 嗰啲。阿 Spina 係唯一唔好咩咧，就最中意上籃入樽命 block ball 嘅啫，係嚇，即係又話 James 嗰下，但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就算咁樣咧，佢從來未驚過，因為佢成日咧都係用一啲即係正面挑人哋，經常俾 block 佢抽。 你講到咁似利拿德嘅 ，但係即係但係如果 point 得嚟講，我冇計啊。即係我覺得你俾人 block 好正常，只不過以你一個7尺中鋒咧，你走去入樽咧，下下俾人正面 block 翻出嚟咧。佢嗰個勇氣 都幾傷嘅，其實 佢心靈上完全唔感覺創傷，佢下下都送嚟，但 係咪慣咗咧？ 亦都可能係佢覺得會， 即係佢傷都冇問題啊，唔緊要啦，我下次再嚟過咯。 係啊，佢喂入十球實入咁啊，入六球得啦，入樽咁樣，可能佢有咁嘅心態啦。咁但係我覺得馬刺犀利在呢樣嘢，如果對 OKC 嚟講咧，就 OKC 其實呢排好 fit 嘅咧，就有伊巴卡。 係伊巴卡啫， 伊巴卡又係上身咁樣啦。咁阿 Perkins 出翻嚟啦，咁、就兼且咧，我發覺喂呢排咧，原來我今日睇啦，我懷疑佢有少少即係絕招。原來阿 Adams 咧，佢三分啊， 伊巴卡都有啊今日。 係伊巴卡其實喺季中已經出咗嚟㗎啦。我發覺佢而家成隊波咧，你可以話佢出五個人都會。 但我希望佢唔好走 Bosch 路線咯。 成伊巴卡， 今日50-50啫，四射兩中。 哇！伊巴卡放心啦，射三分波咧，佢射要射嘅時候咧，佢似一個三號位嘅射手一樣㗎。佢射三分波，即係當然你話佢話成日起手嗰人唔係啦，但係只不過 佢好射，佢好射。 竟然係教練係放咗呢個權力可以俾你，如果有信心你要射你射啦咁樣。都所以話 OK 是恐怖嘅。嗱，因為下我哋嚟緊咧，就我同阿 CK 都話，喂，我哋跟住咧個 payoff。出曬嚟咁樣隊咧，我哋要畫一個圖。我哋咧就每個主持咧都買，唔係買邊個出線， 畫鬼腳啊！ 畫鬼腳 啦，類似 買埋邊隊，即係幾比幾個局數係啦， 局數4-1啊，4-0啊嗰啲啊， 有獎有獎遊戲， 有獎，即係坐咗最多嗰個就請食飯咯。 咁樣嘅獎，咁樣嘅懲罰啦。 大情分量。 一個唔係咁 考眼光嘅大師。 啊，咁啊考眼光啦，或者我睇下又同啲聽眾一齊玩咯。 係互動互動。 係咯，互動 咗又要睇下，但係要刮啲翻嚟。 好似阿咩阿巴菲特咁，巴菲特出十億股63場。係。咁我哋用 我哋用 我哋用我哋用 KO 三張百佳券咁樣係嘛？ OK， 你呢個幾好，呢個建議 OK。 我搭張惠康添啊， 我加張萬寧俾你。 我加多張球星 Wilson 嘅簽名明星卡。 哇！呢個 我加個 CK 簽名 price 啊！ 哇，好重喎，突然之間， 好勁啊！ 本地籃球嘅明星喎， 哈薩特嘅物啊，你要。 喂，突然啊，我又就搞啲咁嘅嘢，我覺得可以玩下呢個遊戲嘅。 好。 咁今個禮拜有冇啲其他特別嘅？或者是其他嘢想讲啊，呢个礼拜嘅比赛，如果冇咧，我哋就等下一节翻嚟啊，我哋再有其他 NBA 啊，同埋咧都仲有十分钟系讲翻我哋嗰场波，有好多嘢未讲。 哇，咁多唔系话？ 系啦，我第二节翻嚟再讲。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